好多谢周牧师的邀请。通常好多好多年前我都系讲啲讲员嚟到就多谢陈牧师邀请。咁而家我要讲多谢周牧师邀请。好感谢神就系带领我从呢个 LA 翻翻嚟。咁好多人可能都唔系好知道点解我又翻翻嚟咧咁样样。咁你可以请我食饭嘅，我同你分享，或者饮咖啡都得嘅。咁我可以详细同你讲点解。我是认定神带领我是去北美华神，亦都是神带领我回来这个芝加哥。原因我可以个别的跟你们分享，在这里就不想讲住，所以等着你们请我吃饭。我回来做什么呢？或者我讲一讲就是其实主要回来就是要写书，还有教神学，我会继续教书的。咁所以呢月尾呢我就会去 North Carolina， 咁然后三月初呢我就会喺芝加哥正道呢教一科就係但以理书，所以我今日要讲但以理书。咁呢有一个 weekend 呢係喺正道这个芝加哥嘅正道呢係帮佢用粤语教但以理书。咁今日要讲嘅题目呢仲未讲题讲即是讲到之前呢，就我很想多谢弟兄姊妹呢两个礼拜之前呢参加我女儿的婚礼和很多方面的支持。咁令到我觉得呢好像不是我嫁女，是 CCCNOF 嫁女。咁好多谢你们的支持，多谢你们对我们的爱心各方面。咁愿神纪念你们。咁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就是刚才牧师已经讲了。我们一起祈祷好吗？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今天我们可以聚集在这个地方，完全是你自己的恩典，但愿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叫讲的和听的都在圣灵里面同蒙造就，同得恩惠。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这个故事是出自 Chuck Swindoll 一本书，我相信都是一个真的故事。他就说呢很多年前呢他听过呢一个报道是这样。他说在 Long Bridge 呢即是在加州这个地方呢有个男人呢就开车去买炸鸡。他旁边呢就坐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士。他买完炸鸡之后呢那个收完钱之后呢那个店呢就给一袋他。他呢就揸架车走了。去到 Long Beach， 即是去到海滩呢，哇，即是风景啊，可能要同呢个女士食 lunch。打开里面呢唔系炸鸡，系一嚿嚿嘅银纸啊，钱啊。哇，佢见到好多钱。於是呢佢就揸返去俾嗰个即系买炸鸡呢个商店。佢话呢你哋可能搞错咗。咁真系搞错咗。那个经理呢原本呢就是用炸鸡袋呢他个纸袋呢就装住啲钱諗住呢去諗住去入银行嘅。点知呢佢嗰个嘅店员呢就攞咗嗰袋钱呢当炸鸡就俾咗呢个嘅男人。咁呢个经理呢就好开心。佢见到呢个人咁诚实。佢话你攞咗呢袋钱其实你可以攞走㗎係咪，咁但係你攞返嚟呢我呢要将呢、這个你呢个咁嘅行为呢要向呢个新闻界呢叫啲电台嚟访问你，电视台嚟访问你，因为你做一个好诚实嘅顾客。佢唔得唔得，个男人话唔得唔得唔得。佢点解唔得啊？佢话我隔篱嗰个唔系我太太嚟噶。我今日要讲嘅呢个题目个目的其实是我哋要做一个24/7敬拜同埋跟从主嘅人。呢、这个故事听嚟呢个我谂系真嘅故事。我哋睇下呢个嘅男人，佢好诚实系咪？佢攞咗呢袋钱，佢攞翻翻去。但系有另一个问题咧，就系隔篱嗰个唔系佢太太。在表面上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一班很诚实的人，我们有一个诚信的人，但是在我们后面亦都有很多不是很真实的事，不是很诚实的事，不是很有 integrity 的事。或者我们从另一个观点去看的时候，礼拜日和我们周日的行为是怎么样？我礼拜日来到这里呢，穿得很市正，我们讲的说话也都是很干净。但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候，你见到你的同事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说话呢？会不会讲粗口呢？我以前都听过有个师母，即不是我们这两几个师母，以前有个 ABC 的师母，他讲粗口的。我们礼拜日的言语好像很干净，但是礼拜一到礼拜六呢，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我们的生活是怎样呢？然后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双重性格，就好像刚才这个男士一样， Double mind Double lifestyle， 外表看来很漂亮，里面是很污糟，我们是不是这样？而在这个这样的双重性格底下，其实我们很辛苦的。所以有些人说我不想做基督徒，因为做了基督徒之后呢，我要行得事事正正，但我不行得事事正正的嘛，所以呢我不可以做基督徒。因为双重性格很多时候是有很多压力在里面，我要在表面上做给人看看得很好，但我要知道我内心啊根本就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做一个24/7的基督徒，即是说七日，一个礼拜七日，一个每一日的24小时，我们都要学习怎样去跟从耶稣。在美国呢，我们很少去 7-11， 是吗？特别现在我们 Super Walmart 开24小时，你有什么需要你走去 Super Walmart 都搞定，你不需要去 7-11。但在香港呢，我很欣赏 7-11， 因为呢你去 7-11 呢，他早上7点就开了，到夜晚11点才收，七日如是。即是如果我要去增值我的八达通呢，我11点之前去到那个 7-11 呢都搞定了，很方便。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呢不单止要做 7-11，即是说一日呢11个钟头里面呢，即是7点到11点呢，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是24小时都有基督徒。不单止是这样，我们不是只是礼拜日才是做基督徒，我们1至6就好像我们礼拜日一样，我们是跟从主，我们是按着主的心意来生活。换句话说，我们要做一个表内一致有 integrity 的人，有 integrity 的人，而且我们要在，就算我们睡觉，你都活在神的面前。就算你睡觉，你要活在神的面前。如果你不是睡觉，你醒的时候，都要活在神的面前。今天我想藉着但以理书第6章呢，做一个例子。第一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他的主日的生活，他敬拜的生活方式，亦都是他每一个礼每一日的生活的方式。我们很多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礼拜日和礼拜一至礼拜六是很不同。但是你看回但以理书，但以理在第6章，他的敬拜生活是怎样？主日是这样，礼拜一是这样，礼拜二是这样，礼拜三是这样，礼拜四是这样，礼拜五是这样，礼拜六都是这样，没改变。你留意我刚才说是礼拜日、礼拜一、礼拜二，我在这里讲了很多次，我们的礼拜日是我们一周的中心。我们很多时候跟着世界就说明天是星期一，但是如果礼拜日是我们生命的 生活的中心的时候，明天不是星期一，是礼拜一。因为你今天礼拜完之后，明天就是你礼拜之后的第一日，如此类推。如果你看回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的时候，他是贯彻始终在神的面前活出他的信仰。他礼拜日是这样，礼拜一是这样，礼拜五也是这样，礼拜六也是这样，他没有改变，他贯彻始终活出他生命的信仰。我们看第七节，他是国中的总督、钦差、总监督、谋士和省长彼此的商议，王要立一条的法例并坚定他的禁令，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里。这个是我自己重新翻译，在这个秩序单章里面呢有个副页都是我的译文。第七节告诉我们知道有一个禁令，不准任何人在三十日之内向人或者向神恳求祷告什么东西。如果你看到第十节，我一起读吧。但以利知道这禁令盖了肉洗，他就到自己的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每日三次，他双膝跪下，在他神面前祷告赞美，这是他素常这样做。但以利知不知道这个禁令呢？圣经很清楚，他知道。那他怎样？他说他日日都是这样做了，每日三次跪向耶路撒冷，向他的上帝，耶路撒冷的上帝来祈求。最后一句，他是这样素常这样行，都没有改变。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但，如果你是但以利，好像我们这班中国人，我们真的很聪明的，上有政策，下有什么对策，那我想一些计出来好吗？101种方法可以抵挡这个王的禁令，三十之内不准向人或者神祈求，是吗？101种方法，走法律啦，怎样走法律啦？30日之内不祈祷咯，是吗？我们不知道多好，是吗？30日之内不祈祷， sabbatical安息年，祈祷安息年，还有什么方法？我以前呢，台湾家教的严福星牧师呢，他常讲个例子就是这样，这基督徒很怕借饭祈祷，那他怎样，那这些基督徒怎样可以在他的未信主的朋友有借饭祈祷，但是同时呢又不被人知道他是祈祷呢？他说搞定。但以利有没有用1001种方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作为一个24小时7的基督徒，跟从耶稣的人，尼赛亚的人，他没有这么做。下面那里告诉我们知道，但以利贯彻始终活出他的信仰。他是怎样？每一日是怎样？向神祷告三次，而且跪下向神祈祷。他是这样就这样，不理你有什么禁不禁令，他都是这样做。这个就是他活出他信仰。他不是只是做礼拜日的基督徒，他在这30日之内都是跟从他的上帝的，他没有改变到。我们呢？我们的问题，我们活出一个不一致的行为。 Bill Hybel 在一本书里面曾经讲过这几个例子。他说呢，我们很着重外在的方法，缺乏了内里的改变。 External methods，但是没有看到 internal change。 教会是不是这样？爱在用爱在的方法，而没有强调人是需要按着神的灵、神的话语来去内外更新。罗马书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察验什么是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着重外在的方法，而不要讲到内在的改变。第二样东西，Bill Hybels说，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是 tolerate 我们的配偶，还是我们 treasure 我们的配偶？我们是包容我的配偶，还是我珍惜爱护我的配偶？两个很不同的方法去对你的配偶。第三，在笑念里面后面其实是很多的痛苦。我们 装到好像很开心、很美丽、 很平安，但里面其实是难得很紧。我们里面是失去了平安，我们是很痛苦，我们每一天活的时候是失去了平安喜乐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是为了赚两餐、步步高升，还是是为了荣耀上帝？我们是不是一致呢？我们为了我们的健康做很多运动，但同时我们又暴饮暴食。所以美国有 两种最畅销的书，第一种就是怎样煮餸的书，第二种最畅销怎样减肥的书。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不一致？还有我们是爱人如己，还是改了这句说话，爱你自己人呢？爱人如己，还是爱你自己人呢？爱你那些对你关心、对你好的人。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是关心每一个人，那些根本对你没什么益处的，那些根本是不可以跟你做朋友的，我们有没有去爱他们？有没有去关心他们？还是我们只是关心爱我们自己喜欢那班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问题是不是一致的生活？就是说我们婚姻里面，我们的笑容后面，我们的工作的哲学，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对人的关系，我们是不是一致？但以利俾我哋睇到一样，佢活得系一致。佢礼拜日嘅生活就系佢礼拜一嘅生活，就系佢礼拜六嘅生活，冇改变。喺我未讲第二点之前，我想讲，我哋的确系好多时候系表内不一致。1995年的时候呢，我就搬去现在我们住的屋那里。那么这件事呢，就我觉得很有意思，想跟你分享。我们搬去的时候，1995年搬去的时候呢，那个是一个新区来的。我那条街只有两间屋的，就是刚刚起了两间，那我们第一间搬去，那么隔离在即是正门的右手边，另一个呢就是亦都是搬去没多久的，跟他一起。他们的 last name 叫做 Sullivan。因为只有两间屋，所以我们很 friend 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那他有只狗的，即是这个家庭有只狗叫 BJ。搬了没多久之后呢，这个男人呢叫 Sullivan， Jerry 呢，他就很热心为这个 Home Association， 即是这个 Subdivision， 我们有个 Home Association， 佢咧就要因为要保值啊各方面咧，佢就好投入啦。佢做咗 Home Association 嘅主席，好关心呢个区啊，呢条街呢几条街里边嗰啲屋啊。咁好感谢佢嘅，因为佢真系好卖力。咁佢有只狗咧叫 BJ。咁咧有一日咧，我就喺个 garage 嗰度咧，唔知做紧啲咩嘢。佢见唔到我嘅，佢只狗又出咗嚟。佢只狗咧要大小便噶嘛，系咪？佢走咗嚟我嗰个 lawn 嗰度。咁当时我哋冇 friend。咁啊喺我嗰个草皮嗰度咧。做了大事之后呢，就 Jerry 就叫了，他说 BJ don't do it there， 不要在那里做，太迟做了。他不知道我在 garage 听到他说，那我以为呢他这么关心这个社区，是不是他当然会执了个那些大便的嘛，是不是？没有啊，原来他回来我叫只狗翻翻入屋，佢开车走咗，那个大便仲喺度，我要帮佢搞掂。表内日子，如果佢咁关心成个社区，咁关心我哋嘅呢个 subdivision， 佢应该关心一下佢只狗放低啲嘢啊，系咪？唔喺佢嗰度，喺我嗰度喎。其实以后我都有很多机会要帮他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作为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致？我们还是讲一套但是做另一套？我们讲那套是不是我们可以做出来？而我们做出来的，可不可以见证分享给人？或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去思想一下，有些什么地方在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是真的一致的？我相信不包括你包括我在内，我们的确有很多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问，那但以利为什么能够贯彻始终的生活呢？我想他的秘诀就是他和上帝的关系，他与神同行，他和上帝的关系。在这个秩序单章里面有这个的分析的时候，就将头那这个但以利书第六章做了一个的分析。这个分析很明显呢，开始的时候一至三节，结束的时候28节。然后你再看的时候呢， B 那里就是大利乌王下圣旨，然后这个是第四至第十节呢，就跟大利乌王再下圣旨25到27节是对称的。诗和诗派呢，就是但以利的同僚用毒计要害但以利，11至15节。但是调翻转头，诗派呢就是但以利的同僚反被自己的毒计所害，这个24节。然后 D 和 D 呢， D 派呢就是这个第六章的中心点，大利乌王希望但以利得救。然后 D 派就是大利乌王亲眼见到但以利得救，这个是16和18节、19到23节。而我要想跟你看的呢，第这里提到16至23节，第16节，16节怎么讲呢？你的神，你常常侍奉的他，他必救你。这个是按照希伯来文翻译的，如果中文圣经就是他必救你，其实希伯来文很着重那个他字，这个代名词他，要告诉我们知道是哪个救但以利呢？不是但以利自己的敬虔，是上帝救他。所以他强调他，他必救你。而他这个提到就是说，你常常侍奉的他就是你的上帝。如果你再看6章20节呢，这个王呢就跟但以利说，即是但以利没有给狮子吃了，他出来的时候他说，你常常侍奉的神啊，他救你脱离狮子的口。 再看的时候，六章廿二节是但以理自己说我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看轻我的神这三个字。对但以理来说，这个上帝是安立国度的兴衰。你看第二章的时候，对这个但以理来说，第七章说这个尼赛亚就是人子会驾临驾云降临。这个的神是我的，这个神是属于我的。又或者反过来，我是属于上帝的，这个的关系是密切得很紧要，因为他和上帝的关系，以致他能够每一日礼拜日到礼拜五礼拜六都是这样生活。你常常侍奉的神，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呢是有敬拜与侍奉的意思在里面。那么这个字呢经常在但以理书出现，三章十二节、十四、十七、十八、廿八、六章十七、廿一、七章十四和廿七节。对但以理来说，这位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亦都是预言尼赛亚要来的上帝，跟他的关系是常常的他向他侍奉和敬拜。常常这个字亦都很有意思，常常的字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礼拜日的时候他才侍奉敬拜，常常的意思就是他礼拜一都是侍奉敬拜上帝，礼拜二一样，礼拜三一样，礼拜四一样，礼拜五一样，礼拜六一样，然后回到礼拜一，没分别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礼拜日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要来礼拜堂，是不是？那我们说我们礼拜日早上就是侍奉敬拜，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礼拜一就算你在你的公司，又或者好像我现在提早退休在我家，我一样可以侍奉敬拜。你在你的公司可以侍奉敬拜，你一样可以向他祷告赞美，你一样可以用手机看圣经，让他跟你讲话，跟上帝跟你讲说话。所以我们今天挺方便，你不用拿着本圣经，拿着手机，有多 Bible 的 app， 是吗？你喜欢看什么，中文又得，英文又得，德文又得，法文又得，什么圣经都得，对不对？我们在家，在公司，驾着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侍奉和敬拜？我们很多时候一个错误观念，我只是以为礼拜日早上才是侍奉敬拜，但其实只是礼拜日才是侍奉敬拜。最后一点，对成为一个24/7敬拜跟从尼赛亚的人或者耶稣基督的人的挑战。亲爱的弟兄姊妹，能够活出表内一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不靠上帝，不靠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们是做不到。我想讲两个故事作为今天的结束，一个负面的，一个正面。这个人细个的时候，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家族出来的。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他们是守安息日。父亲是很敬虔的，他是在德国。没多久，因为不同的原因，他要由德国的一个小镇搬去另一个镇。在这个镇里面就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只有一个路德会的教会。 这个路德教会呢，可以讲话整个镇呢都是环绕这个教会的，所以呢个镇里面很多都是信耶稣的人，即是路德宗的人，路德教会的，路德派教会的。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有一天他爸爸就跟他家人说，他说呢，我们现在呢就不去会堂，我们现在去参加这个路德会的崇拜。那成家人呢就问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们要改我们的信仰啊，成为由犹太教变成这个基督教去参加路德教会。哦，他爸说，因为我要做生意呢，一定要跟他们建立关系，因为这全部都是路德会的人，所以我一定要去那个教会呢，那我才可以做到生意。这个人很生气，当时他很小个，他很生气，他说怎么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怎么可以放弃我们犹太人的信仰，因为我老豆要做生意。很生气。这个人是谁呢？马克思，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创造什么？共产主义，是吗？当他父亲不能够活出他所相信的时候，带来一个出了一个名人叫马克思，亦都是因为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改变这个世界。这个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另一个例子就是这对夫妇叫做 Jim and Nancy Donald， 他们有一个机构叫做 21 Network，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他们。 Amway， 以前他就是 Amway 的一个主管。他讲一个见证，就是他们就有一次从即是在美国啦，就去这个的英国呢去玩。当时呢他太太呢 Nancy 呢就是生日，咁所以呢他就这个做先生的呢就说，啊，既然是你生日呢，就不如我们买啲名贵的首饰礼物作为你生日礼物啦。咁他太太说，我不要，我要衫买衣服。所以他就买了啲名贵的衣服鞋啊等等的东西。那就回到美国了。过关的时候呢，那个打税的人就问，你有什么要 declare， 即是有什么要打税的。他说，我们呢在英国呢买了一些靓衫，啊，有些是丝绸做的，有些什么绒做的等等的东西。那个关税的人呢就说，从来没有人 declare 他们买的衫的。他说，但是我想，我要，即是他对夫妇说，我要。那个人是拗晒头。他说呢，我们呢就是这样样的，你的衫是用什么做呢？我们就用那些材料的价格呢来打税的。即是不是你那件衫100元呢就是打税100元，是你用些丝绸靓东西呢就用那个丝绸的个价格呢来打税。那于是呢他要将所有的，为了要打造员工，将所有他买的衫里面的丝绸所做的材料呢去 declare。 这个关税人真的拗晒头，他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然后他跟他说，哦，我认得你，我知道你是谁， Jim Dolan。 他说，我知道 Dolan， 你是一个很出名的人，其实我有个同事跟我说，你应该去 join 他的21个 network 这个机构。然后他再问，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他告诉他，他说，你们不太明白，不过我想告诉你，如果我瞒税，我可以瞒很多的税，但是 我瞒不到我良心，我可以瞒很多税，但我瞒不到我良心，所以我要这样做。这个的打税的人，海关的人员就说，因为你这样做，我以后要 join 你的 21 network。当然他们是基督徒，活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们是表内一致，他们没有因为要悭点钱不去做这些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真的不太容易，我们要做一个24/7的基督徒。但我想提醒弟兄姊妹，如果你靠你自己是做不到的。但以利会告诉我们知道，如果他今天在这里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学我，我不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虽然在第六章我讲到我自己很巴闭，但是你不要停留在第六章。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第六章，但以利拿了的荣耀，你继续看第七章。第七章他要讲到人子会降临。第七章是整本旧约圣经里面一个焦点，亦都是新约圣经要告诉他知道人子要来，是要拯救我们。所以第七章的尼赛亚这个人子，是我们要去仰望，我们要去等候，我们要去追求，然后让神自己的儿子，他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才能够改变到我们这班表内不一致的人。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的拯救大能，我们不能够靠自己过一个表内一致的生活。当你和我过不到一个表内一致的生活，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谁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耶稣基督。当我们没有能力去表内一致生活的时候，谁可以给能力我们？不是靠心理学，不是靠其他的论说，是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是靠神的灵，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我们生命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跟从不到的，跟随不到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当我们软弱，当我们表内不一致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的宝血，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当我们觉得压力很大，我们过不到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没错，你是过不到。如果你不靠上帝，你是过不到。如果你不靠这个福音，你是过不到。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只是礼拜日提这个福音，礼拜一跟你自己讲福音，礼拜二跟你自己讲福音，礼拜六到礼拜六跟你自己讲福音，再一次翻，再思想这个福音。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主，我多谢你给我们刚才的时间，作为你的儿女，我们深深觉得我们真是不配，但是多谢你没有嫌弃我们，多谢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改变。